我血液无惧被刺死，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，来守护你，我未理身神，那污秽别轻视我，纵是这种烂泥，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让你。

呼唤就活得很灿烂，偏偏我好孤单，我太贪婪，贪在爱一场，就算一切只是梦幻，都是短暂，别吝啬说谎，对我都浪漫。 当然这首歌曲是彭佳慧与前男友陈国华合作的作品，在那个时候陈国华尤其喜欢李宗盛与林忆莲的美好故事，也多次为彭佳慧量身写歌，从相见恨晚、回味、甘愿、月亮使者到走在红毯那一天，再从喜欢两个人、心酸的情歌到贪婪，都是彭佳慧和他合作的作品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依然是优秀的音乐制作人陈国华的作品，来自于迪克牛仔，放手去爱。 你独自站在街角，脸上的伤痕没消，哭着对我微笑，这画面像一把刀，我跪着向天祈祷，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，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，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，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，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向天祈祷，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，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，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，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，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，谁赢谁输

曾相识的相遇，没有暖身直接沸腾的情绪，就算是难听，就算不讲理，有杂音就更任性。一个沉默似曾相识的对立，蜜月过后争执不断的孤寂，谁都希望自己有权做决定，不想听